那是因为新郎的父亲、新娘的母亲都是新郎的父亲、新娘的父亲都是二十多年前我在班达马兰做牧师的时候带领他们信主，现在他们的孩子女儿要结婚了，就安排就邀请我去，那种情那种爱牧师很珍惜啊，所以我就去。我星期五下午2点半开车，然后到那边是5点多，感谢上帝一路的平安。那天晚上跟7个人包括牧师、班达马兰教会弟兄姐妹们爱心一起吃晚餐，过后还谈话谈到11点半，很久没见面，平常牧师10点半 睡觉，那天是谈话谈到11点半。第二天星期六我接到他们通知，7个人当中3个确诊了，3个确诊，而7个人当中牧师年纪最大，没事情。那不是牧师有特别功力功能，乃是上帝恩典、上帝怜悯，让我可以做完我应该做的工作。所以感谢上帝赐给我平安，完完全全一点什么都没有，神的恩典。星期六参加宴会吃了2碗就回来，2点半就开车走到回到三条路，差不多6点走上 highway 的时候，忽然间我觉得我汽车驾驶盘会震动，跑到101、102，震动得很厉害，我就赶快把我的车放慢速度，是打压不够方还是平衡有问题我都不知道，所以放慢速度驾回来。然后到了上个星期三有空就拿去打压店去检查，那个人检查之后就告诉牧师说，牧师那个打压菌污了，所以是崩啊爆骨啊，你说你在海外间车的间隔大家的血包车都是去空间车要病我啊。我说感谢神赐给我平安，那个大家不是我在去巴生班达马兰的时候肿起来，而是回来的时候肿起来，如果去的时候肿起来那么远的路可能出现状况啊，但是感谢神，感谢神呢，宏伟平安，感谢神呢，心外存呢，意外平安。原白事，牧师，感悟令我也继续，外国人在内定的开车，我们特地去圣美兰州马口卫理公会，为的是什么？因为知识会开会，我们说要换这个 projector， 我们要改为 LED。 我们参加我们的百周年纪念，我们看到北京餐馆那个 LED 多么明啊，我们看这个有点 blur blur， 可是我们都是外行嘛，都不知道怎么做，而马口卫理公会已经有人先做了在那边，做的是一个弟兄，马口卫理公会会有领袖的儿子，他是电子与电气工程师，他对这个有负担，他可以帮忙做，所以我们特地去看他为马口装的那个 LED 是怎么样。感谢上帝，我们6点开车，我们几点回来呀？我们大概 八点多回来，八点多回来，前后14个钟头，但是有10个钟头是在坐在汽车里面的。感谢神，赐给我们平安，也特别谢谢我们年轻的弟兄国川弟兄，一路上都是他驾福音车，感谢神。不过星期四早上我去的时候，一早上起来我就感觉到头脑有点晕，老人班啊，牧师我的几位都得了老人班，头晕一班。我们当中没有老人家常常觉得头晕，老人班。我曾经头晕过几次，一次我躺在床上22小时不能够动，到底不会你累，你等于没定呢。为什么？眼睛一张开，屋子在转啊。弟兄姐妹们很爱我，芙蓉堂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吉隆坡一个天使长，我看了专科医生西医啊，照了2次 MRI， 照 MRI 就是说，哎，你头晕，看你头脑有没有 tumor， 有没有肿瘤？没有啊，但是吃了药，前后看4个专科医生，包括三位 medical center 一个非常出名的脊椎骨、脑、头脑内外科专科医生，叫什么强我都忘记了，可是吃了没效。最后芙蓉堂的一个弟兄跟我讲，牧师你去看中医了，中医是调理的，他就介绍我就去同上医院。我那个时候想西医西医已经砍了差不多前后2-3年的时间，然后发作三次，最后最严重一次22小时，第二次10多个小时，第三次8小时，那是最短的了。所以星期四早上发作还是比较轻微，还可以跟知识们一起去这个马口，眼睛不必闭起来，我走路有时候忽然间会这样拐一下，那不是牧师的脚坏了，是头脑晕一下会这样拐一下嘛，啊，感谢神赐下平安。那么看到中医，那个时候我的心里是什么？喜骂东王马医了啊，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看到中医是中国来的，是 professor 来的，是教授级的，给他吃了药，哎，调理吃了，好像差嘞，好像会比较差。第二次再去吃，跟他讲好了很多，还有一点点晕，他又再吃好了，啊，刚下线嘞。不过那个好，大概好5年罢了，又再来。再去看，那个中国籍教授已经回中国了，看了一个是女的王兰燕教授，也是中国来的，她又给药吃一下就好了。这一次好七年。所以星期五那天，星期三那天头晕，星期五早上醒起来还是头晕。我在想星期六要去祈愿女儿，祈愿节的祈仙节的女儿女婿他们的孩子满月，哦，然后星期六星期天今天早上要带主的学生，哦，现在要讲到，哦，如果头晕不行啊。所以我星期五那天呢，我就包一辆的这个车，就再去同上医院看。感谢神有车好包，11点多去，9点多回来，所以开始吃药了。有弟兄姐妹们问牧师：“牧师头还会晕吗？”好了80%-90%了，感谢神，来，好，感谢神，所以。小米礼拜摸过有啊，但是小米礼拜都可能无脑大爷都会发生，所以感谢上帝是我们平安，我们唱歌，我们祷告，今天看到我们的会母 跟护文家对那人点安，你知道吗？现在他的身体里面多了一粒 battery 嘞，啊，叫那 battery 还叫温灵的列地有啦 ，battery 云电位云啊，云头位云啊，啊，以后进进步，导致了 battery 就温灵的列，所以你看，但是我们都感谢神，那人选呢，你许那人平安的选呢，我们更珍惜释放上帝，我们更珍惜做礼拜。守主日这个福分这个机会，因为我们不知道明日将如何。感谢主，好，我们祷告。父神啊，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感恩，感恩主你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感恩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我们在世的年日也都在于你。我们感谢神，神你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亮光。我们没什么好害怕，我们祷告主，我们依靠主。主啊，我们再次聚集守主日，我们看到有从外地有从外国回来的弟兄姐妹们，有比较少见面的弟兄姐妹们都在一起敬拜守主日。我们感谢神，赐福这段时间，赐福恩高，主你自己仆人所宣讲，我们更加明白认识你，也明白我们的生命之道，让主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做主你自己的见证人。谢谢主，赐福这段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次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基督徒与中原，今天讲第二讲。当我们讲到基督徒与中原的时候，我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做解释来分享。第一个，那就是说对时间的看法。当然请我许多人不喜欢请我，为什么？这个 point 忘记给牧师了，还是我放在袋子里面没有啊？这个七月都能把它看作是鬼月鬼月，或者 看作这个七月是很喧的一个月，是欧吉喧月。所以有些华人甚至许多人，他们到了七月，他们不敢搬屋子，敢搬错美好的搬的鬼错。有些人不敢安排在七月假期托里姆托拉玛，跟美好的托的鬼老玛。所以到了七月，餐厅酒家生意非常少，餐厅员工酒家给人做什么工作呢？打苍蝇。我在芙蓉做牧师18年，我最喜欢七月。芙蓉堂有好几个活动，大型的活动都安排在七月，而且也特别选在七月。不用担心说拜卖的时间酒家多少人点我了，还有桌上的那些鱼啊肉啊鸡啊肉啊要特别钱。弟兄姐妹们，许多人避开七月凶月鬼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却更方便做事情呢？许多人他们不但怕七月有什么凶月鬼月，甚至一年365天里面还有一些日子也是不好的，所以做什么事情要看看看看天居，看看湖前人景流黑影啊，看看天是叫天居吧，啊，通书啊，看看天居啊，看看问问 哪一个是忌日，哪一个是良辰。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365天每一天都是忌日，每一天都是良辰啊。每一个你基督徒好你记啊，为什么呢？圣经说上帝啊，每一个人在基督徒的心，这位心的贡献呢，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每一天都是新的。医院的长者他们会知道，我每一天早上医院的早祷会，我都会用这么一句话感谢上帝，我也用这么一句话抓住神的应许呀。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抓住这么一句话，现在感谢你，每一个那个恩典，那个怜悯都是新的。所以今天我要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怜悯，这是我们抓住。所以在医院每一天的早祷会，我一定这么祷告的，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每一天都是新的。那意思说什么呢？一年365天都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一年365天每一天都是好天，都是上帝所赐福的。所以有一首歌，每一天 day by day， 就把这首歌的意义表达出来，我就唱一唱，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唱，你们也可以跟着牧师一起唱。每一天所度过每一时刻，我的主能力胜过试探，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容在恐慌与关联，他的心既仁慈无可测量，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论有或是他痴爱鲜明，劳苦中他是安泰，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私下格外怜悯，我挂虑主人安慰与担当，他的命为车是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与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每当遭遇患难，求助他就全靠我，就真诚的应许，我切心主的体贴与安慰，身心神尽应许不落空，恳求主患难困苦中他就平稳，于是连接有福祉，我一生年日便如飞而去，自带尽因随美的。阿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不会唱，你只要打定谷歌 day by day 听，把这个歌录下来，把这个放在你的手机，唱唱唱，每一天唱，你经历 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力量，神的安慰 day by day。 第二，对鬼的看法，根据圣经，鬼从哪里来呢？背叛叛离上帝的天使被鬼了，而天使长变到魔鬼叛离上帝。圣经里面称这些为邪灵、巫鬼或者恶鬼，然后各宗教都相信有鬼，各宗教都相信巫鬼，进而带鬼呢不同，有的是打鬼，有的是击鬼，有的是抓鬼，有的是抢鬼蟹、养鬼、养鬼。我们基督徒呢，圣经说告诉我们，我们是的鬼，因为女外的鬼，也不是说哎神经搞到了，那是电影做知道吗？啊，找个十字架，带个十字架，那是电影做的，哎，找戏一样。我们赶鬼乃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为什么？圣经里的在那里讲，耶稣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然后圣经也说，这天上的、地上的，哎呀，这个天有没有？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全部都要跪拜耶稣，耶稣是主。所以记得，我们是靠着耶稣赶鬼。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行事。耶稣的名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所信靠的。好，这是这个月十四号跟大家的分享，简单摘要在今天的这个周报后面，大家自己看。第三个角度来看，那是什么？笑，好，好如巴那个好，中元节群恶神恶，跟鬼跟凶有关，到最后，那怎么又会演变成为与狼神会呢？与狼圣会呢？就是华社乡会社团联谊组织，他们举办一个又一个很大型的与狼圣会。为什么会这么样呢？这个跟佛教对华人文化的影响，这是佛教影响华人文化的这个结果嘛。有些华人常常说基督教是外来宗教，其实佛教也是外来。你们知道佛教从哪里来吗？ India， 从印度来的啊。但是华人几乎把佛教看作是自己的宗教了，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已经渗透了中华文化了，所以华人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用的话其实是佛教的话啊。比如我们说什么，常常听见的“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南山东海。都是佛教经典里面所讲的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也送你这几个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怎么不用基督教呢？那叫做佛教已经渗透了这个华人这个文化了。就好像中元节请我神无，是一个鬼话翩翩的节日，但是佛教的一个故事叫做什么？木莲救母。一变，中元节变到什么呢？变到好像是华人的孝亲节。你看那个影响多么大啊！我就不讲木莲故事， 你们自己上网可以看到。本来全屋成屋，那个鬼迹鬼迹，当时佢那啲代欢笑嗰啲讲，已经试验咗啲好奇迹，好乱办呢？因为什么？一个故事，木莲救母的故事。弟兄姐妹们，我们华人，我们看重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说？君臣有义，另外一个 slide。君臣有义，父子有情，夫妻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什么意思啊？别就是礼这个意思。所以虽然找了老妈，对我们华人文化来讲，我们还是要什么？相敬如宾，要有礼，礼貌对待呀。这个别是礼的意思啊。先帝有序，这个序是什么意思？是大小的意思，大家拢的本钱咯。所以难怪没有讲那个老人顾忙顾那多年忙呢吗？没对嘞，有没有这样忙呢？没大小，可能年轻一代不知道这么骂人没大小，因为华人的人伦有一个有序，哎，长辈晚辈大小要分清楚啊，这个序就是分大小，不可以没有大小。那个大小不是指大小眼啊，那个大小就是说你要尊敬。父子有情，那是指什么呢？那是指我们华人，我们看重情，那是恩情，那是亲情，那是情感。所以因为华人中华文化看重情，我们把 生死离别看作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因为看重情，所以我们华人就很看重孝道，父母恩情亲情怎么可以忘记呢？所以我们看重孝道。基督教呢，先说佛教，佛教本来不看重孝道的，你这不是牧师讲的，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佛教分作两种人嘛，一种叫做出家人，一种叫做在家人。在家人就是在家里面的啦，出家人呢就是出家了啦。而出家人是可以不必孝敬父母的。结果在历史上，佛教曾经被士大夫，士大夫就是那些什么子什么子哈，这些中国那些学问的人说什么？说佛教不看重孝道，不看重孝敬父母。你讲学讲人出家了，对那好跟班呢？那么一般的就好。你说我出家，没好跟班呢？两个讲啊，好像佛祖就是释迦牟尼本身，他在什么时候成为出家人呢？在他的孩子才出生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就出家。他才怎么办？不是马上变孤儿寡妇。所以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学问的人，他们曾经说佛教不看重孝道。可是后来佛教变到很看重孝道，为什么会这种改变？因为一个故事，木莲救母。木莲救母一变，变成一个看重孝道。而我们基督教圣经，我们向来看重孝道啊。你看圣经怎么说？东好跟班呢，这是十条诫当中的第五条。许多圣经学者说排在第五条，那是什么意思？八呢就是代表顺呢，代表 斑呢就是血来的代表，所以就给你一个一定要孝敬父母。你敬畏上帝，你不孝敬父母，你那个敬畏是假的。你认识上帝，你不孝敬父母，你对上帝是亏欠啊。还有耶稣的榜样，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人说耶稣闪了三回就会躲呢，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很早离开，他要尽孝道。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没有忘记母亲，他把母亲交托给他的门徒们。他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那就是他的门徒，他的学生。然后又对他们说，看你们母亲，意思说我的母亲以后就成你的母亲。你看耶稣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母亲，这是孝道。还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女个人就给你对好容颜呢，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节目。现在的改名千千万万的好容颜呢，是套着的带着应许的。你好容颜呢，现在说我舒服好你，我好你的世界你知骨卡多，要记得。所以基督教基督信仰是多么多么看重孝道，可是为什么今天却被人看作不孝呢？有几个原因，那几个原因是，第一是观念，一个观念是拜祭祖先。许多华人我们看到百左年嘛，我跟一个人传道，我跟一个人谈福音，那个妇女跟我讲，我叫百祖，这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吗？其实如果我们去研究的话，古人不鼓励我们拜祭的。曾子他怎么说？与其杀牛祭牧，不如双亲在世的时候奉以祭乐。当年没的时候，太是老母，那种太是老小弟大约。曾子说，不如当年的时候好一下先了。好意思，不如办了这个协会，结表个，结了，一律就是讲啊，办了这协会，你愿意你孝敬他，好要喂养他，好过他不在的时候你烧猪烧给他，哎，这不是牧师讲啊，曾子讲，你们一打进谷歌都知道。还有欧阳修，他也说。祭之方不如养之宝，但呢，某的时候，你小猪小娃乌脑子里，古人讲什么？不如办呢的时候，你愿意？那这些都很强调，好容办呢，三时候的好容。基督信仰，圣经教导。孝敬父母，奉养父母，是这世界办的对的时候。可是我们也的确看到，有的人不会这么养。40年前我在二条路做传道，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个老妇女，年纪蛮大了，她住在一个店的后面，那个房间比我们的卫生间大一点吧，摆一个单人床，再放一些东西就没有了。然后恩典堂每个月的圣餐礼拜奉献两次，一次教会的，一次的捐款是给这个老妇女生活用的。人家说这个老人家，他曾经在二条路有很多间的店屋，一百钱等于我几年， 过敏之后，过敏好强强以后，只要就摸了，两个也摸了了，然后住在后面那一点点地方，还是那个开店的人怜悯他，因为熟悉乡亲，给他住在后面一个小地方。那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个老婆婆，她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呢？早年吵架，新年初一离开世界，所以给我印象很深。好了，她生的时候一直转弯的，但是我记得出殡的时候很热闹，出殡的时候很热闹，很做了很多事情。他的孩子们给他办了一个很隆重的出殡，哔哩吧啦哔哩吧啦都有哈。那你看到这些事情，你会怎么感想啊？不，我告诉大家，我还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看到这些，我们觉得很难接受，我们不要去批判，我们不要去论断啊，某鱼呢，溪流古早洗脑嘞，小弟来加血了啊，这些话我们不要讲。这些话会引起反感的，因为做这些事的人，他们的心理心态很复杂，有的可能良心不安，哎呦，但某人有点但给我搞不安啊，赶快做一些来补数补数。有的人可能害怕，哎呀，那么好，结果夜里保留没了，有的可能是感情作祟，所以我们不要去批判这些。人家怎么做我们不要随便讲话，你一讲话就是伤害，你不知道他的心理是什么。最重要的，当别人在拜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拜祭，人家问你怎么你走来外面没有拜祭，你会晓得怎么回答。我清明回去的，我的隔壁又隔壁，我父母亲的墓隔壁又隔壁，是我的好朋友的，他每年都会带很多东西来，他看我只是插花，看我只是买一些花，他会问呢、啊，我们怎么回答？当然讲，那基督徒怎么你那么带诡异的，么带小猪小娃的呢？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不是我们不要做，是我们不需要做。因为那的某一种，是那的某需要做，我的阿爸阿妈。一搞宣呢，搞耶稣，一个特别地方，特别地方，莫缺货哎呀，所以我莫需要做，晓得吗？会小猪小娃去就讲什么讲搞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莫猪莫阿飞呀？我们没不担心啊，这个我们要回答的对，我们不必去讲人，我们不需要，因为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到上帝那边。那是好的无比的，圣经面什么？那个地方是黄金街碧玉城呐、啊，黄金，那你怎样？我都带着秋，带着那金光闪闪好呢扛，但是你要背没？耶稣为那人预备地方，就来那人搞地方，黄金一家啊，黄金对那人卡很大啊，好不好？好到莫那比呀！这就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那环境都在我们地上踏，我们从来不必担心不缺乏。这是我们要的。好，第二，快快讲了，态度问题，态度那是什么？处理丧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弱点。有时候，我还记得小的时候，记得很清楚，我隔壁家。跟随便家有关系哈，隔壁家一个老人死了，那我很小，我的妈妈，我妈妈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这样她跟我讲，你有搞一错砍呐，因为我贴妈妈，啊，在那个砍呢，我贴妈妈嘞，啊，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一个天公早来吧，能死了吗？贴妈呀，啊，那个时候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我想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母亲不是基督徒。但是今天呢，可能没有人在讲说没来贴妈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讲错话啊，一搞天冬去了就快乐个，这些话不可以说的， 就说不可以说。我们华人看什么？情，情，知嘛 ，Messiah 嘛，鬼使你神话，点来 Messiah 咯？哭是正常，是健康，不哭才惨，人家不哭，腻在心里面，不小心就精神病啊。所以没有所谓不哭，没有所谓。还有啊，也顺便告诉大家，今天好像老人家活到一个年龄了，死了，忽然间跑出一个叫做孝丧。我们丧事本来就是悲伤的，怎么忽然间跑出一个孝丧？孝丧的意思是说，大家在求哦，寻恩恩一样啊。我看不懂，为什么要这么样？金黄衣吗？我们的亲人至亲离开世界，要庆祝啊，还要放鞭炮啊，这是已经歪曲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孝道。所以不要跟人家一起起舞。我们基督徒办理丧事要很小心。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弟兄，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礼拜，后来做礼拜。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山里，他说什么？假使做礼拜呢，把书的做呢在话呢，我冇去做礼拜。啊，假如基督徒是这样子的话，我不要去做礼拜。他看得很失望，因为看到基督徒办理丧事好像不够认真，不够严肃。弟兄姐妹们，我们尽情，家有丧事，家有白事，我们好好办，爱屋及乌，这个态度很重要。第三，误解、误会。把驴常常涉及信仰，还有涉及什么文化风俗啊？我们是华人，做了礼拜还是华人。我们不要做了礼拜变得好像不是华人了。你要知道，有时候是风俗，是文化，我们还是要做。你看耶稣死了，门徒们用香膏抹身，用布包好，第三天还要去耶稣的坟墓。那是什么？这都是当时的文化风俗习惯啊。所以门徒们也跟着做啊，因为风俗习惯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好好办理风俗文化，不能够忽略。我讲个例子，有时候你们会怕怕，他们好，现在请代表们来鞠躬。有的人说：“哎呦，那你来鞠躬吗？”对着死人，对着棺木灵柩鞠躬。另外一个是来鞠躬，鞠躬，弟兄姐妹们。鞠躬是什么意思啊？鞠躬，那是我们华人的一个表示爱、表示尊敬啊，跟信仰没关系的。我在台湾进修的时候，我的日本籍，那李伯样，显然贡献了。日本人的鞠躬啊，是190度的，190度的。所以很多日本女人到了老的时候，她们背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她们一天到晚看到丈夫哈利卡多，是哈利卡多吗？我都忘记了，我说了几句日本话都忘记了啊啊，空班哇啊，是不是这么讲啊？啊，空尼奇哇，我都忘记是什么意思了。结果老的时候呢？都这样，那表示什么？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表示什么？爱，表示这个尊敬啊。还有乾隆王末期的时候，很多西方宣教士去中国，到了中国，他们很烦恼一件事情：见了中国皇帝要怎么做？要怎么跪见？对西方人来说，来，另外一个是来，他们是当西呀。他们见女王 也是一个膝盖在地上，另外一个在玫瑰，跟人家求婚啊，年轻人也学到了，是不是？好，也是一个膝盖呀、啊，那是西方的。为什么西方只是一个膝盖？对他们来讲，两个膝盖是拿来跪拜上帝的，两个膝盖是跟礼拜拜敬拜圣来有关。可是我们华人呢？哎，刚才见那个 slide， 见到皇帝的时候呢，是双膝跪拜呀、啊。可是那个双膝跪拜是什么意思？是最高的礼节，表达最大的敬意、尊敬，所以跟做礼拜、跟敬拜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到分别了没有？看到分别了，然后这样分别，没问题呀、啊。但是有些人诠释，鞠躬，就好像是拜，那是错的。我们是华人，要记得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华人，这是华人的文化。还有另外 slide， 好，加油那些，比如说折镜子啊，我们也跟着折。虽然这个受道教的影响，怎么错把书讲论中就肯意肯意肯意啊，不会云把波云把灾嘞。道教嘛，它的镜子会吸收那个人的那个魂魄，没有遮起来，那个魂魄会修着讲的嘞，阿爸你学错路没平安，所以莫肯就得肯咯。冒病就是病了，这是受了道教影响的。但是其实遮镜子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文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有百事，大家心情悲苦嘛。有些照片什么可能不适合那个时候的情景啊，所以把它遮起来，不会把它翻过来，没事情的，我们要跟着做。但是你在遮你在盖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不必盖啦，能将耶稣血面给他啃啦，能将基督是我家子，基督是我家之主也把他倒背我啦。你更要让人家知道，你看我是华人，我跟着你的文化风俗，但是这是我的主，我的上帝。还有花圃，哈哈，花圃这是胡九人就为了花圃呀，把一张一张被盖在棺木那边，然后轮流拉着被绑在这边。我母亲不在的时候也这么做啊。拖婆是什么意思啊？拖胡气哦，是不是？拖胡气哦，啊，拉这个拉这个所谓这个福气了哈。其实又是带着一种所谓信仰在里面了。但是其实拉贝也是跟文化有关啊，父母恩情，因为阿爸阿妈那个莫不都莫归，那个没干，所以拖婆是一个情的表达，是不忘记父母这个恩情啊。所以你不要说我找来，我找来外，我没拖婆，哎呦，也是文化嘛，我们那人也拖婆啦，拖了也不讲那啦，但是一个 不同的是什么？我们要记得，人家我们是一个文化，这是那个福州人的文化风俗。面跟人讲，在来外头问了什么，变为模样哦。不，我们是华人，还是华人？第三啊，快快讲了就结束了啊。胡商，哇，我在福州做牧师18年，福州人胡商，北京人要胡商妹妹。像你要那民安呢，倒客去胡商哦，天威官倒客去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个相信什么？随地一个道，死人倒一壶气，必不能苦咖啡了。我们福州人有没有这样相信？所以胡商像你要民安倒客去，我们是约定一起去，对不对？那表示我们一家人都好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华人的文化风俗嘛。昨天呢，毛六六，大人跟去后山，看看他有那美好的吗？有那长美好了，对吗？有见那树木吗？这是我们的华人文化情恩情。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讲了你看，都会好像有一点宗教因素在里面，但是也同样有这个文化风俗习惯我们去跟。所以许多时候这些的宗教因素都有一个跟死人求福，可是你们看华人字怎么写，另外一个 slide， 我能把马上啊可某人求福告向死人求，我能哈赶快摸了哈。小的时候啊，如果人不在了，忽然间我想拉木的爬到棺材，就我们棺材全高，我就把它啰啰啰啰啰啰吼啊！你在听他唱歌的时候啊，那边一群闹没有？哦，你的媳妇和你讲侬哦，可现在那种呢啊，你要你的媳妇你讲哦，你松哦啊，就是叫那个死人要求福。你看我们华人的福字是什么字呀？一口甜是福，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懂得知足。圣经里面说，知足是福。好，还有这边是什么？神字旁啊。神字旁意思是什么？福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我们求福要向谁求啊？向神来求。虽然没老了，虽然好去没好男人，弟兄姐妹们，福因为选死人救，福也因为选偷人救，福也因为选骂选老的救，福那人老主人啊，那人主人刚刚讲什么？向神求，上帝网友之愿。亡夫之本阿们，就是这个字所表达。好，最后一个 slide， 不讲了。最后一个 slide， 好，我们的这个弟兄带领们读的，我们要专心依赖上帝，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那人凝定神呢，忠神呢为大。God is faith。神呢，将你带领引导那人多。做时候大家，那人劝，我们来唱。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们站起来哈，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阿门。请坐。在礼拜堂，来不拢洗脑。我会每门 因为你买最我饼啊，所以有卖月饼，弟兄姐妹们，欢迎你们买月饼。